欢迎到 Otta Channel 梁爱杰达， 我系梅日。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之前我哋讲咗任天堂，讲唔系黐线，之前我哋讲Sony 啦，跟住讲埋 Xbox 啦，咁而家轮到任天堂啦，而听到 Direct。 咁啊，之前一路冇消息啊，佢而家玩特集到连个直面会都用嚟玩特集，我真系顶佢个肺啦。 唔系佢一贯作风嚟啊嘛。 因为佢之前六月头都仲未有消息，咁啊，因为我哋之前就提过噶啦，咁佢 E3 咧，向来都系任天堂会有个直面会，直接写出系 E3 直面会嘅。咁当然佢唔系 E3， 未一定系 E3 入边发布嘅。咁但系会喺 E3 前后，甚至 E3 中间啦，入边到做发布，即系自己你可以带有零头狮头嘅山头嗰种嘅气势啦，咁样。 咁佢其实一年四次嘅，咁Nintendo话大型版嘅一年四次嘅春夏秋冬，咁而家叫夏天啦。上次2月9号，咁今次就6月21号。 咁啊，上次就有个，应该仲有个独立游戏嗰个春天嗰个系独立游戏箱啊。 嗰啲细嗰啲唔讲 ，Mini 大约就佢成 Mini 大约就间唔中都有嘅。 咁啊，总之就系佢而家6月21号又突然间公布有大约。咁但系今次咧就虽然佢系任天堂传统嘅暑假时嘅直面会，咁就正常嚟讲咧，好多暑假要出嘅游戏佢都会喺呢度提噶啦。咁但系今次就唔算非常之多咯。咁样， 但系可以咁，但系基本上除咗用陶机做主角只 game 系2024年发售之外，仲有两只。一隻就是陶机主角，一只就系Luigi Mansion 二 remake 版就2024年发售，其他基本上咧就咩啊？今年你都玩得到噶啦， 即系因为任天堂正面都通常都系一啲好即将甚至准备去发售嘅先， 即系话半年佢嘅入坛同之前嗰两间公司唔同，之前嗰间公司就大量期票，2024年发售咁样，唔知几时发售，总之俾条片你睇算叫数。但系咧，而听到大嘅特色就系、是，如果半年又出唔到只 game， 你唔使俾我，我唔会播嘅。嗱，想讲下啦，首先就 Pokemon SV 就追加 DLC， 咁你呢个系列你玩开就玩噶啦，诸此就。 这个壁之假面同呢个蓝之圆盘，咁啊，因为一般 Pokemon 系有两个 version 噶嘛，但系佢唔系咁样嘅，咁样分开两个 version 啊，而系前后篇。前篇咧，壁之假面咧就喺秋天发售，冇讲到实际时间啦，但系大家都差唔多时间。这个蓝之圆盘咧就喺呢个冬天发售，即系前后脚咁样一个一只咁样出嚟，而个价钱都唔算平噶。3500 yen 229元，接近一只 game 嘅价值啦。呢个算几大型啊 DLC， 而且如果你用猪去 pack 佢，同用纸去 pack 佢啦，入边嘅内容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即系都好逼你要买晒两只咯。即系我听好多 friend 系买两部 Switch 或者指以前两部 NDS 两部 3DS， 点解啊？因为要两部机去连线，一定系买晒两个版本。咁啊，呢个老任向来教记下噶啦，佢好正常事嚟嘅啫。 咁就呢个唔使理佢啦，反正又玩啦。跟住就系 Sonic Superstar， 就系所以又回归原点2D 动作游戏。 呢个我哋之前我唔记得边个好似 Summer Fest 嗰啲都有提过噶啦。呢度再即系佢呢度又睇一次，用任天堂嘅角度再睇一次啦。咁就应该就冇咩新消息嘅。咁啊， 系啦，咁就 秋天发售。 跟住咧就系一只生活型 MMO Paria。基本无聊嘅、就嗰啲生慢活，我叫慢，我睇个片就似慢活型 MMO 咯。 呢、這个我记得之前都有提过啦，就动物之心啊，嗰啲嘅嗰种咁嘅玩，嗰种类似嗰种嘅形式噶啦。咁就唔系嗰啲咩打练功打怪咩奇幻嗰啲，唔系嗰种。 咁就呢啲游戏我本身我唔玩 MMO， 所以好难讲啦。好啦，马良热血特感谢制。而且硬派而且物语嗰啲咁嘅小游戏大集合， 即系佢所以佢入边直情系用埋呢个点阵图嚟嘅，即系唔知系咪攞嚟致敬呢样嘢啦吓，即系咁啊，知唔讲佢本家如何那样呢、這个咧就既然我一路都系话，我都系喺度讲佢个系统问题嘅啫，即系抄翻嚟都抄得唔好嗰只系统。如果系用佢重新设计翻嗰个游戏攞嚟玩下嘅，咁啊，应该系一只 party game 嚟噶啦。 party game 啦，咁你依咧系少数地今年又出唔到嘅，2024年嘅。 系啦，咁啊，即系我虽然我谂紧嗱，中意马良嘅人有几多有 party game 嘅需要咧？我硬系觉得两只好似有。好似有排斥嘅，但系谂下唔系，我自己都有玩翻啲 game 喎。咪就咯，唔系实入 Switch 佢本身个特性系好识玩 party game 噶嘛。 好啦，跟住嗰只应该都系呢类噶啦，啊个，诶 Mario 再加疯狂兔子啊，做乜应该系？ 哦，嗰只我就唔识读啊，成日都我因为我净系见我净系好似佢又同咩合作嘅，啊食唔起咩咩咧？我醒嘅食唔起嗰只嘢， 记唔熟，唔好意思。咁因为佢系扩充季票嚟嘅，咁 冇好提噶啦，呢一定系。 咁啊，仲有只咧就嗰个几得意啊！呢只可以做 game 啊，即系虽然啦，老任其实向来都唔少上边啲都唔太称之为 game 嘅，即系啲咩任天狗啊嗰啲已经系啦。咁呢个一个应该系女仔会比较有兴趣啲啊。嗱，呢个虽然你可以话识别定人啦。 Fashion Dreamer 咧，其实呢只类咧，我记得系印象中系出过唔少嘅喺任天堂嘅主机里面。其实我系即系我自己男人唔明啦，但我觉得系其实系有弯女性玩家有市场嘅呢类换衫 game。 一个高级纸娃娃系统咯，其实就系、是、即系高级系因为 3D。 即系以前即系三四十年前咧，就而家我唔知啦。即系好多年前，我妹就受女嘅时候都玩嘅，有个公仔机换啲纸衫套嚟套去咁样，嗰类嘢啩，好似系。 佢因为佢有几多游戏性，好似冇讲过出嚟段片入边。佢主要系话听我哋有好靓多三门啊，可以自由配搭啊，又话那样咁啊。所以呢类 game 真系有 game 啊，即系啲咩奇迹乱乱啊、新兵拉低嘅嘢啦，其实都好多女仔玩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你系有兴趣嘅，你咪睇下你有冇需要俾你女性同伴啦、啊，咁样啦、啊。 知啦，跟住就咩瑜伽活劇豆嚟嘅白 Kelly， 唔知咩嚟嘅。 真系听都未听过， 好唔知啊！咁呢类动作 game 好似话类似五卫门嗰类咁嘅嘢啦，总之就 OK 啦。动作 game 唔敢唔讲佢，好啦。咁 Splatoon 嘅祭典又唔使理佢啦。就今次嘅题材就系你雪糕，你中意边种 ？Vanilla、士多啤梨同埋薄荷朱古力， 梗系薄荷朱古力啦，废话。 你讲好啦，然后跳过 我哋啲牙，我哋啲牙膏党嚟啊嘛。 系啦，好，跟住咧就系、是、归来嘅名侦探比加超就十月六号发售，完全新作嚟嘅。 虽然听个名啊，有啲咬啊，但系佢讲到明系完全新作，佢应该系佢觉得你会惊呢只系重制，唔系重制，即系唔系之前 3DS 嗰只重制。虽然 3DS 我都冇玩到，因为冇 3DS。咁发售日系十月六号，即系秋天啦。咁呢度入边冇提到嘅，不过我顺便睇一睇啦。咁《名侦探比加超》个电影，大家知道会有啦。咁有个传闻，相对应嘅传闻就系、是、有传。这个个之前 Mario 大电影嗰间公司会做《塞尔达传说》嘅动画，但系已经系俾官方否认咗噶啦。佢哋只系话佢哋会做 Mario 嘅动画嘅，可以做电影啦，电影嘅续作会做，但系塞尔达系未有消息，佢目前系否认嘅。咁当然你知道，目前否认可以系仲未公开嘅事嚟嘅。咁但系总之最少官方否认咗啦。咁你睇啦，咁啊跟住嗰个先系重点嚟嘅。Mario RPG 一隻任天堂同 Square 合作嘅 RPG 游戏，咁当年其实系大受好评嘅。 虽然就叫好相对啦，以 Mario 标准要讲清楚系 Mario 标准叫好标可以叫做嘅，即系相对嚟讲冇咁好卖嘅。但系 当时嘅评价好高嘅， 评价好高啊，所以咪话佢叫好不叫做咯。所以嗱，虽然我要重申，佢系不叫做系相对于 Mario 呢个 title。阿老马你做乜鸠都好啦，好好卖啊嘛！呢只相对地冇咁好卖，但系有玩嘅，玩晒嘅，真系好中意，因为佢真系好唔同啦。你当然系有合作成分，但系佢亦都系喺种种方面都系 Mario 好唔同、与别不同嘅嘢。因为其他你譬如孖车啊、高尔夫球啊，我啲乜都好啦，你 Mario 做乜春都好啦，其实都系换个皮嘅啫嘛。即系佢有考试啊，成嘅嘢，但系呢度系完全唔同。而最重要嘅系。关啱啱都有提到少少嘅电影事嘅，有冇大家睇到喺电影入边，阿 Peach 系好捻劲啊嘛？点解咧？就系、是、其实呢个设定就系 Mario RPG 走出嚟 ，Peach 嘅能力非常之强，各方面能力非常之强，其实系呢度入边去表现出嚟嘅。其他地方你基本上除咗少数你可以操控佢嘅情况之下，你都系佢都系基本上俾人捉嘅，负责俾人捉噶嘛。即系咁，当然佢有啲譬如呢个 Mario USA 美版嘅二啦。或者系之类有得用Peach 咧，其实佢能力系唔差于咩，系唔差于 Mario 嘅。咁但系呢度相对嚟讲，你会如果你净系冇玩嗰啲只嘅话咧，你系会唔会理解点解Peach 系咁劲嘅？但系呢度入边就讲到可以，因为表现到佢有几劲，就喺呢度走出嚟噶啦。咁啊，当年就呢个 GBA 嘅 game 啦，咁佢而家就用 3D 形式重现翻出嚟。咁 基本上必买噶啦呢只，我即系对我嚟讲呢只系一定玩嘅，因为当年冇玩过，而家佢重出嘅话就唔得噶啦呢只就。 而且我相信系会后边会出陆续有嚟嘅，因为RPG 系有二嘅，咁一咧就决定咗11月17日嘅，二年出都未有消息嘅，但我相信佢会再会 remake 埋嘅。 任天堂大把游戏会等住 remake 啊，排住队啊。好啦，另一只咧就系、未公开存放嘅，就系碧姬公主就新游戏啦。 名都未有，淨係话你听係 Peach 公主做主角，跟住係横向动作游戏，跟住就废话係 Mario。 佢舞台、好似可以舞台咁设计咁样嘅。 基本 Mario 预设就係横向动作㗎啦。咁当然你可以话佢佢讲嘅横向卷轴应该係指 2D 平面横向卷轴。呢个系指个舞台啊，唔系指个角色，角色系 3D 嘅。 因为佢设计所谓舞台系指真系我所谓叫做舞台剧嗰舞台啊。 左边入右边出嗰啲咧， 即系佢画面就其实即系咩咧？一个舞台上面有啲角色，有啲演员行去嗰个舞台，跟住俾机公仔喺度打怪嗰种啊。应该佢几个人嘅睇过一，不过就2024年。另一只咧又系 Luigi Mansion， 又系 remake 嘅，就系2024年发售，又系啲 3DS 嘅名作。 呢、这个叫都算系叫我不叫做老老实实，我未见过人玩完呢只嘢之后话唔好玩嘅。但系阿六武就大家向来知道佢向来依赖命嘅，佢做主角嘅咧系或者应该接个六日鬼屋三代都系噶啦，六日鬼屋佢三代都系唔好卖嘅，即系最惨系第一代谂住揾佢嚟做叫做主力噶，当年 GameCube 嗰阵时出嗰阵时谂住攞嚟做主力，点知玩嘅系评价唔差嘅，问题就系唔系好多人落搭咯，而后边出三代都系嘅，后面出二代三代都系咁嘅情况。尤其是二代嗰时都平台问题，都唔算系好卖嘅。咁但系佢都有得 remake 嘅。我觉得系可以试下俾个机会嘅。其实呢只系一只好游戏，即系唔好因为阿六武而有啲咩歧视成分，即系唔好咁样睇死佢。其实一个几点讲啊？同 Mario 做主角嘅 action game。个风格好唔同嘅 ，Mario 做咗个 action game 系比较明快少少啊。乜《怒日鬼屋》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烧脑，佢对你嘅个即时反唔系唔知即时反系个思维逻辑啊，嗰啲嘢咧系比较多啊，啲观察啊、操控嗰啲嘢比较多啲，所以系真系有风格唔同嘅，好刻意咁分咗 Mario 做主角嘅动作 game 系点 ，Luigi 做嗰个游戏系点，佢系特登系有分开出嚟嘅。 跟住咧就系Marvelous 嘅一只游戏《菲特利加》，就啲动作 RPG 嚟嘅，好似乜东东咁。就依间公司啲 game 其实我有少少保留嘅，因为佢好有创意，但系雷都唔少。咁就即管睇下啦。反正我就依间公司我系唔系太有期待嘅。另一只就叫做魔法动作游戏叫Fairy Farm， 就系啲佢唔知系动作好啦，动作游戏啊，但我睇唔好睇，唔明系乜东东嚟嘅。 呢、这个可能仲要更加涉长远，即系睇，因为佢名字都话咗你听系 farm 嚟噶啦嘛，系要种嘢噶啦嘛。即系最少佢俾我个画面啦，我真系觉得几牧场迷你 feel 啊！即系唔系佢画面，即系嗰种铺布啊，俾自己出嘅感觉。佢话动作系因为牧场迷你都理论上都系算动作游戏嚟嘅，系嗰种动作，就唔系啱啱嗰种马里奥嗰种动作嚟嘅咁样啦。跟住嗰只咧就其实我有几有兴趣嘅人生 game， 我哋中文版叫乜车啊？ 人生游戏咯 ，keep 住其实嗱呢个游戏咧呢系列咧就 keep 住一直都系有少受欢迎嘅，即系有批捧场客。 算是呢个大富翁之外最多人识的其中一只 board game 嚟噶啦，即尤其是日本就都几直情，日本又调翻转添啊，佢甚至是比大富翁即系 Monopoly 啦更加国民级嘅一只游戏。中文我记得啦，生命之旅玩法应该是类似的版图游戏嚟噶啦，咁有啲兴趣嘅 board game 啦。 尤其是咧，因为生命之旅咧，佢你冇你得一个人玩系冇得玩噶嘛。我成日抽唔齐人玩啦，咁你又有电子版嘅话，你就应该有 solo 模式啩。咁你就衰到劲嘅，你都可以 online 对战啦。咁应该会好啲嘅咁样。 跟住咧，就系只买嚟储多，买嚟玩游戏，系即系佢好老实嘅。嗱，第一咪应该咁讲啦，第一辑佢啦，咁 master 佢一准即系一有二啦。咁二咧预定我估啊，佢收录嘅游戏咧。就会我就比较冇玩嘅，但一嘅话咧，基本上三日八集就系 Metal Gear Solid Master Collection 一12/24发售。咁咧重点系有 MGS 1、2、3同埋 Metal Gear， 即系任天堂嗰只难玩到呕嘅嗰只潜行游戏都有，仲有啲电子小说啊、soundtrack 咁样。呢只咧7480系睇到烂嘅，讲真净系买嚟草底啦呢只 game。 正常系，即系都系咁噶啦。即系除非你系要买赎罪券嘅啫，即系要么就攞嚟储，要么嚟买赎罪券。你真系趁呢、這个，我唔信，我唔系好信会有人趁呢个机会去入坑嘅。 唔知道有冇中文版咯，我应该不过冇中文版都唔紧要，其实我希望有中文版嘅，因为其实如果我想玩翻中文版嘅 MGS 2，不过呢个就 OK 啦，反正我嗰句我对于 remake 版，因为我本身冇PS 5咁啊 ，remake 版 MGS 3就冇兴趣啦，就 MGS 3旧版嘅话，我依然继续玩嘅。对于我啲老 fans 嚟讲，好啦，跟住又系啲好老牌游戏，好似好耐冇出啦，呢、这个DQ Mon。10月1日，今次就是 DQ4 个男主角，反唔系男主角大魔王，比萨罗后生时期就系 Dragon Quest Monster 3魔族王子同妖精之旅，就10月1日发售嘅。咁呢个系列就虽然咧养捉怪物嚟养咧就 DQ4 开始，但系而家大家记住捉怪物咧一定 Pokemon， 咁佢而家拨叫做出翻嚟嘅特单对台。 呢、这个当年就系去过Dragon Monster 之前，佢自己纯粹一个 spin out 作品嚟啊嘛，但佢停咗好 Q 耐，2到3有冇十年啊？ 好耐啦， 哦，唔系 OK 啦，已经系，总之好多好多年噶啦，已经系。 咁就好啦，跟住 呢、这个讲咗好耐噶啦，咁啊主要系发售之前嘅体验快本信。 Pikmin 四呢个系列呢个系列多数都系女性玩嘅。我都唔知有冇玩开，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呢个咁可爱嘅游戏，我谂系唔系我杯茶。 其实佢个游戏机制，即系你撇除嗰啲好奇奇怪怪吉祥物咁样嘅啲外表咧，其实剩翻个入边嘅心，其实一个唔系话纯粹卖可爱卖成啊，佢嗰啲游戏机制系几动作解谜游戏啦，应该咁叫啦，呢个叫做。其实是都挺烧脑的，有时即所以是不是真的咁是不是咁女性化，其实我觉得即是你可以说这个叫两种偏见，即是女性对这些烧脑的 game， 其实快点反转很喜欢，他们喜欢简单一点，但这只是很简单，你理论上你一个制已经可以做完所有东西了，但是他用基于不同的机制，他会有不同的表个系统走出来，会令到你去解个地图同嘅谜，去收集啊嗰类嘢，其实一只几好嘅消闲游戏嚟。咁啊呢个老任嘅传统啦，即系健健康康，但系又有游戏性咁样嘅一种游戏。我咧 顺带一提，老任会将旧嘅 Pikmin 1同 Pikmin 2 HD 版就推出，咁咧两只买埋一套买埋就5000 yen， 490，咁单只3000 yen， 即系叫你买晒两只啦。咁 Pikmin 1同 Pikmin 2。好，跟住啲其他 game 游戏报啊，首先就系一只免费，一个几受好评嘅手游 game 游戏 ，Grand Prix 手游 独立游戏嚟嘅，系 PC 入边嘅，手游机械唔喐嘅，好认真。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呢样嘢，咁啊佢最多之前支援四人对战，因为之前全部都系单打嘅，咁唔知嗰四人对战之后个系统有冇执过佢性啦，因为呢只系统完全冇谂过。你多过一个人玩嘅，咁佢而家咁样应该系会执咗佢，即系调整个平衡嗰啲嗰啲 balance 嗰啲嘢。你话顺带一提，点解我话手机咸肉咧？呢嚿嘢佢霸点讲啊？啲嘢多同荧幕嗰啲物件多起嚟咧，系连 PC 都顶唔顺嘅，啲弱少少嘅 PC 啊都会顶唔顺嘅。因为佢好，因为佢系嗰种类似有好多嘢围住你，不断向你冲过嚟，然后你用技能武器嗰啲嘢打击退对方。 某意上面，某意上面系类似打幕 game 嚟嘅。 应该调翻转，佢系圆心型嘅飞机 game 嚟，应该咁讲。点解咧？打幕 game 你系避嘅，主要负责避，但系呢个你系要击杀。当然你系有闪避流嘅，咁有佢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咁。所以佢一数冇得多，系会lag机嘅，而lag机唔系因为你个 display 唔掂，系个 CPU 顶唔顺，系会咁样嘅。但系四人嘅话会点咧？我真系暂时我真系谂唔到系点样，佢点样去喐佢个 balance 啦。咁到时要出嗰时先知啦。咁就算你之前玩过单机版都好啦，你多人模式亦都好多人真系冲住呢个多人模式去嚟嘅。咁啊，下即系 整车 game。买呢一 Megalus 整车 game 唔讲佢啦，7月13日发售嘅，做依咁嘅奇嚟嘅小游戏，咁就 OK 好好提嘅。好啦，跟住下一只 重点啦，呢、這个 淘铁 世界版， 由而家回复一年出一只啦，淘太郎电脑 work 唔系，上一只系2020啦，三年啦， 啊，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系。 好快，因为我印象中好似出咗冇， 好似出咗冇几耐啊嘛。系啊，系因为你成日提住， 同埋成日 keep 住人玩啊嘛。 啊，咁我最近都仲玩紧啦。又你捉到翻嚟你就玩啦。嗰时讲紧等佢世界版出就咩咯。咁啊，今次系咪第一次出世界版咯？ 好似唔系出过，以前出过啦，世界。 我印象中唔系，不过就之前系3DS 版同呢个 Switch 版，或者叫做上一版啦，2020版啦，都系日本噶嘛。咁佢今次就重大镬啲，老老实实对我嚟讲系重大镬啲啊！你呢啲片假名嘅地名咧，你日本地名写汉字我都已经记得好辛苦噶啦，老老实实。你大站都仲记得啊？你啲知名嘅地方，呢啲冇人识嗰啲地方，即系你啲大少少嘅，即系唔使最大啊！你大少少嗰啲站啊咩？迪啊嗰啲嘢，我啲我都仲记得啊！我大佬呢次成扎片假名嚟噶，全捻部变咗片假名。 咪咁好咯，等认识下一世界地理本人，因为佢其实呢个 game 最大好处就系咩 咧？你可唔可以用英文写啊，先生？ 咁佢俾日本人玩噶嘛？唔系嗱，我依个 game 最伟大的地方就系咩咧？系俾好多日本人咧认识叫日本地理同世界地理，好重要嘅一样嘢系。 唔好再搞错啲地址啊！即系呢个事实嚟噶，我玩图睇咧，落电梯之后先大概知道大概方位啊，即系呢个东北喺边，东北有啲咩城市啊，咩呢个北海道喺咩城市啊，嗰啲某个城市大概喺边个位置啊，嗰呢啲嘢，又或者系嗰啲地区位，再细分啲嘅地区大概喺边，咁就系唔多系嗰句咯，你冇中文都算啦，你最初个地名用英文写得唔得咧？即其他嘢都可以用日文，我阅读完全唔系问题嘅。但系 你不如用英文版好过啦。 咁太难为佢啦嘛。 唔难嘅，中文版呢条 game 其实相对讲唔难。 我知唔难，佢完全唔难啊，但佢唔肯出啊嘛。 咁算啦，因为佢即系完全国外向嘅游戏。 饕餮系好捻国外向噶嘛？我咪话你最少你地个地点，你写翻英文，你咪出到国你睇英文噶嘛，大佬。 嗱， 即系 跟好啦，呢度唔讲佢就好啦。跟住就系又系非系列啦，今次同光荣合作嘅，同就系非 Samurai Revenge。就是动作戏啦，算系，因为睇咗佢咧，我佢似啊，佢又唔好似，佢又唔多似无双，但系又唔实，我好难形容佢，因为我玩只狼嘅，唔知我唔想用只狼啦，嗰啲咁嘅嘢，总之就系今次咧就系江户时期嘅圣杯战争，男主角就系宫本依织，即系宫本武藏嘅养子，咁佢召唤嘅从者唔知边个，冇未开名嘅，咁咧比较特别就系今次系其中一个 master 咧系郑成功。印象中他会用历史名人做 master 是很少有，因为通常他用现代或未来做舞台呢，历史人物很少会出现到。咁今次就系、是、大家吐槽就系、是、郑成功，你唔使你而家唔喺台湾嘅咩？你做乜走咗日本打圣杯战争啊？ 理论上郑成功系有一段时间，佢仲未叫郑成功的时候，系有段时间系喺日本，系佢少年时代喺日本过噶嘛？ 咁、就咁喺少年时代再打圣杯战争，打完先翻去，打完先翻去中国。 即系佢呢个模式，我觉得与其话似无双，我觉得比较似人龙， 唔似人龙。我嗰次类似咩动作嚟，只狼啊嗰类咁嘅嘢啦。因为我冇肯定唔系得苏啊，总之喺动有江荣出嘅动作豪快动作游戏啦。但又唔肯定唔系人，肯定就唔系无双系嘅。至少我睇啲画面，我睇啲demo画面。 虽然佢系江荣出嘅，但系唔一定写得无双噶嘛。冇可能都唔系净系写无双啊嘛。所以我咁样讲，我都觉得越讲越心虚。 据说Harry 限定版送一个好靓 figure， 咁就买啦。有句你买 figure 送游戏，好典型嘅限定版，我就未必买嘅，因为我唔系去到话逢真挂住 face 嘅招牌，我都会飞身扑上嗰只程度。呢、这个唔系我 style 嚟嘅，系啦。Harry 限定版送宫本武藏女狂击，不过唔系泳衣嘅叫 figure， 咁就呢个就你要订啦，反正。好， 跟住嗰只咧，应该算系呢度入边最好卖嘅一只，唔系指历来最好卖，系新作都系最好卖啲啦，好捻恐怖，即系长期系 八 Deluxe 就追加 pass 啦。你如果买又去订，你订去嗰、那个Defender pass 嗰个年费嘅话咧，豪华版系有包埋嘅。呢只游戏咧卖咗咁多年，依然卖紧，好恐怖。 又多八个赛道同三个角色， 就我只系恐怖咯，用恐怖形容。 佢最恐怖嘅咧，唔系话只 game 卖咗好多只，咁呢个事实咧都个系嘅。但系最恐怖嘅系，佢系可以 keep 住有人买，系长期你 keep 住有人买。老任系好少游戏可以做，就算系老任嘅游戏有相对比较有呢个倾向度啦，都好少游戏咁黐筋嘅。 即係佢仲要係多人都係上到遊戲榜、遊戲銷售榜，當然好少會攞第一啦。 但係佢係 keep 住喺前十名以內見到佢嘅，嗰下先恐怖啊嘛。 係啊，即 係真係，即係任天堂先，即係任天堂先做到，即係出咗幾耐一隻 game， 真係啊。嗱好啦，跟住咧依只又係會幾有好想買嘅。 沙歐純 就1998年出嘅沙歐純第二集。一隻評價非常之高，而且冇乜筆，因為 Stalin 生筆多喺度喊，要出大家即刻執筆版嘅。咁今次就第二集係評價幾高嘅，咁就remake 版嚟嘅，咁我呢只都會買噶啦。 佢嘅 remake 方式咧，就有一部分仲係點陣道嘅，有一部分就 3D 嘅，睇佢唔知佢會 mix 得如何啦嚇。睇而家公布出嚟嘅片啦，就都 OK 唔錯啊，因為兩種完全唔同嘅形式啊，佢咁樣拼埋一齊個畫面上會唔會唔合下咧？睇落去就還蠻 OK 嘅。 OK 啦，依、這個就 嘅都應該算係Mario 系列啦，都算係呢個話你有攻防今次就11月3日出新作，咁啊呢一隻幾點講啊？要翻唔按常規去出嘅遊戲嘅呢只，咁啊，我硬係覺得咧呢只嘢其實係乜嘢咧？係老任個製作團隊入邊咧諗到希安大集合嚟嘅，基本上係一個，即係諗到呢個點子幾好喎、啊，喂塞唔落 Mario 入邊喎，咁啊塞落 Mario 度咯。我成日有個咁印象啊！呢隻 game 即係佢會好多奇奇怪怪嘅嘢走出嚟，咁啊睇到佢另外一樣就係諗起就係、是、咁，節奏天國幾時出啊？下一代只有呢个几出，因为佢真系又系好有呢种咁嘅 feel 啊嘛，即系咁啊， 又系摆咗好，又拖咗讲咗好耐，都系冇消息嘅，唔系应该讲《节奏天国》咧系好多人好期待，但系咧任天堂一直都死人都唔出，不过任天堂咁多 game， 讲真佢有嗰句，佢唔系唔出旧 game， 佢唔系唔 remake， 而系佢大把货，嗱好排队啦，唔该嗰只嚟嘅。 节奏天国其实又仲有个制作困难嘅麻烦嘅，佢系要雕琢佢，你唔好睇佢嗰个节奏节拍嗰啲嘢，好似好简单，其实要雕琢嘅嗰啲嘢，要花时间雕琢，唔系钱嘅问题，唔完全系钱嘅问题嚟嘅，系要花时间去雕琢嘅。如果佢立项之后，应该几麻烦啊，会觉得咁唔知系咪因为咁啊，定系因为授权嗰边嘅问题啦？ 因为佢制作人 John 咧就之前声带有事啦，咁佢而家佢话佢都想，佢都讲过会想做嘅。咁几时之后就唔知啦。 因为理论上你身体有事咧，系会影响制作嘅，但系系咪做唔到咧？又唔系嘅，即系咁啊，睇先要睇佢，要睇佢头啊。呢啲点讲啊？唔系钱嘅问题，真系唔系钱嘅问题，系工匠，系工匠问题。你要揾到合适嘅人去做，这个先系呢、这个先系问题。 好啦，跟住咧就系讲埋其他湿星，跟住咧讲埋跳咗啲湿星嘢先，讲埋最后一只就是、真系叫大作啦，《Super Mario Brothers Wonder》。就系、是、动作游戏嘅，又喺四打嘅，今次追加咗象 Mario。咁呢只游戏，佢因为佢呢只又喺四打，又系啲传统动作，系佢 keep 住有出嘅，传统二 D 动作嘅 Mario 系 keep 住有出嘅。 应该系话角色系 3D 嘅，再一啱啱成分一样啦，角色系 3D 嘅，但系佢系 二 D 平面动作， 传统嗰种卷轴式，即系平面嘅，佢唔系三 D 走嚟走去，系一条、一块平面咁样去走走跳跳嘅。咁即系之前都有漏个消息噶啦，咁而家就再俾埋片你睇啦，咁样啦。 咁大致上 game 差唔多啦。咁咧佢今年咧系 Famicom 红白机就40周年，咁就会有纪念，会有一堆纪念嘢嘅，咁就睇期待啦。呢、這个就我期待有啲咩更加多旧红白机游戏出翻嘅，即系 remake。 即系我谂佢应该会几趁呢个时候去炒翻啲唔算即系有谂过。想要但是做不到 remake 程度，你知道老任呢不是那些怎么说 remaster 这样一直就拱出来，而且红白机是没办法 remaster 的，几难啦，应该不可以叫不得的，你可以复制老人那种做法，即是一个很漂亮的都是点阵这样去，但是他不适合 remaster， 他要就要 remix， 那老任真的只是 remix 不是在做事，其实今次直面了很难多 remix 的，你已经是。但系都系排住住队，都系唔捻得闲做，咁所以就会唔会干脆就真系用呢个名义去整个 remaster 出嚟，因为咁样啊，我呢个系纪念作嚟嘅，唔系出新作，系纪念佢当年嗰啲嘢嘅啫。咁会唔会比较容易有咧？咁啊，呢啲就妄想嚟噶啦。又觉得而家最低嘅低，真系死啦！原来40年噶啦， 快、 哦。即系咧我唔知网上有冇见到张咪咪图啊？左边就系你以为20年前嘅主机，就放咗部红白机喺度，右边就系、是。真正20年自己主机放咗 PS2 喺度 ，PS2 都20年噶啦，其实 系啊，有40年啊，当年即系我喺我懂事嘅年代，即系真系细个到好细好细个嘅时候，红白机啱啱出咯，我啲四张，你谂下 当但系诶，但系你做你要早红麦基出嘅人，系基本上呢啲全部都系啲外一支嚟啦。 当年唔系当年啊，冇耐之前，我硬系觉得冇耐之前先啱啱过完35年，先出嗰、那个那个大屠杀啊嗰个嘛。咁讲吓，咁原来已经40年噶啦。嗰五年好似中间好似 skip 咗入去。当然啦，系因为其实调翻转系因为呢五年太多嘢啦，太多事发生。 唔系时间，唔系应该讲时间。对全世界讲时间，每日对全世界都咁讲啦。你以为有啲嘢以为好耐，其实好冇几耐之前嘅事嘅咋，时间过好乸快嘅咋。咁好简单就系、最简单例子就系、夜晚嘅时候开电视开啲Disney Plus 啊咁样睇《神龙教玉岭记》啊嗰套港片啊。你以为冇几耐之前啊？好耐啦套片， 《鹿鼎记》真系好捻耐啦，大佬。 唔系，但系咁样比，九厘新喎。只要有 Sony 一日，大家就要记得索尼最大套片要嚟睇。 我系谂起系讲紧嗰个应该系 Mario 35周年，定系红白机35周年，其实基本上差唔多嘅时嚟啦。Mario 35周年嗰阵时出咗个大屠杀噶嘛。即系好似硬系认住，好似唔系好耐之前发生嘅事嚟嘅啫。 即系嗰下，即系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 啊，即系咁啊！呢度今次个食面面都系啦，老老实实。 今次食面面咧就真系好日本人向嘅，大部分 game 都系叫做一，首先全部都系大，几乎90%左右都系呢半年内会卖嘅。而且头先我省略嘅只系讲一啲比较值得讲嘅，即系有即系报道会介绍啦，花味汤。如果你连嗰啲两一几秒钟画面一闪而过都讲埋嗰啲话咧，就更加唔止呢个数目。 闪几秒我哋点讲可以讲啲乜嘢？ 即系唔好好讲嘅，即系呢个做咩喺比较，佢会比较少少有啲提有啲嘢讲下嘅，我先讲嘅啫。咁今次就就搞到我自己边咁多时间玩 game 啊！即系我收纯，我会想玩 Mario Party 之后想玩。大佬唔掂喎，咁搞法，跟住仲未计做 MGS， 我又想玩翻一二三集，我全部玩翻晒，唉，大卵王，我真系用，即系用，真系好在 Switch 可以带翻公司玩啫，唔系扑街啊！如果坐定屋企对住攞住部 PS 五慢慢玩嘅话，都几大镬。亦都更好在就系我冇玩 Diablo 四，要玩 Diablo。如果叫我每同你打赛季，跟住每次咧由一开咗新角色，由零开始打起，我真系杀死佢。好啦，咁今个礼拜就终于好啦。咁就成个六月嘅所有 game show 就全部清晒啦， 拆散咗嘅衣衫啦， 系啦，拆散。唔系咁，大威唔算数嘅，大威佢从来都自己玩嘅，甚至老饮系从来唔理嘅。咁亦都 讲，佢系都系叫做直，我啱啱都讲过啦，直面会衣衫咁啫，直咁叫噶嘛。 系啦，即系衣衫季啦，就清晒六月，就下一次就应该系九月嘅 Tokyo Game Show 之前就大威就又会另一个大威大威嘅Nintendo。咁就应该 睇下唔系同 Tokyo Game Show 一齐 通常咁就我会去 Tokyo， 我亦都唔怕开期票开支票啦。咁今年咧我就孖人三尾就去 Tokyo Game Show 嘅。咁我就应该会有片拍翻嚟睇嘅。咁就睇到时就一路睇片又讲定点啦。好，咁今次就Nintendo Direct 嘅6月21号版就到此结束，下一集再见，拜拜。 系。